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过去百几年来，当然煤的使用就已经几百年了，但最主要都集中在过去二百年，即是工业革命或者二百几年在英国。但石油其实是刚刚一百年左右，即是一百年前人类用的石油都还是很少的，或者在个比例上。但是呢，我們現在完全就等於有隱君子咁樣，我們百分百呢已經是依賴曬佢，冇咗佢呢就唔得㗎啦，即係直情你少咁啲呢都好似人哋嗰個隱君子作發作就你要死咁樣，咁呢個係好慘。因為所有呢啲化石燃料呢，佢一燃燒就會釋放二氧化碳，而呢個二氧化碳係一個溫室氣體，呢個溫室氣體呢就將太陽嗰個輻射嘅能量呢就會嚟去捕獲更多，就焗住喺度啦，即係俗稱啦，係咪令到地球嘅溫度不斷上升呢，就引致好多天災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嚟講呢，點樣能夠戒甩呢個毒癮呢？呢個就完全就一個毒癮嚟嘅。但係即係首先頭先糾正你嗰樣嘢呢，就話你唔好以為話即係好多國家其實嗰個經濟就是因為佢能源不足，其實係即係講真，其實你倒一轉頭先嗰個，你頭先用比喻話，即係仲慘過冇錢噶嘛嚇，即係好似冇錢噶嘛。其實有時係幾啱嘅，佢就因為冇錢就冇能源啦，係嘛？因為佢翻佢冇錢咧，佢自己啲能源就俾人攞走曬，佢自己翻仲要買翻翻嚟，因為佢唔曉提煉啊嘛，係嘛？你有冇用噶？因為咧你冇資金，冇技術，冇人才，嗰啲全部係嗰啲超級跨國企業嘅，但係佢提供嚟咧，佢根本就俾佢自己國家用嘅。你佢提煉咗之後，你要買啊？唔該，你真金白銀啦。咁你真金白銀點嚟啊？你就係死慳死抵，係咁做，係咁做，做到死先賺到嗰少少外匯。因為你而家全世界係收美金噶嘛，你何來有美金啫？係嘛？咁你唔要賺啲外匯，然後買翻自己嘅石油，係嘛？好啦，咁所以咧，我哋講翻嗰個嗱，如果用二氧化碳嘅排放咧，其實咧就可以睇得出嗰個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嗰個問題之所在啊。其實香港嗱，即係唔好好似講到咁大咧，我突然間翻嚟香港，香港咧。最新嗰個公佈咧，即、就、係、是、我其實頭先上網睇過嚟嘅，睇曬即係好快脆咁睇成分咧，就係、是、關於而家話香港未來個發電啊嗰、那個燃料嗰、那個咩最優化組合嗰個諮詢啊嗰份文件嚇，咁啊印整得好靚嘅喺網上睇。咁但係咧佢都有講過，而家咧香港嘅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啊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per capita 咧係 5.9 噸 annually 一年 咧，我哋一個人啊。是五即是六吨差不多。咁呢个六吨呢其实是即都已经好多年下㗎啦。即是以前呢我记得呢我哋大概比如十几年前呢是五吨左右㗎啫。我哋而家已经加到六吨啦。咁六吨呢佢咁讲佢话呢是略低于世界嘅平均咁样㗎。但其实呢个冇意思㗎。我哋知道呢个 mean 呢是最唔道性嘅。即是平均值是最唔道性㗎，係咪？因为你有啲好劲嘅呢佢就会将佢 就搬咗落啲。 搬咗落係 啊。非洲嗰啲人 冇錯啦，其實絕大部分人呢係 below the mean 嘅。 冇錯。 吓只係少數人呢係 above the mean。 82比例啊。 冇錯啦。你分分鐘嚟講呢，你講得冇錯啦。其實呢真正係佔絕大部分嘅排放嘅呢， 八成嘅排放。 係啊，八成嘅排放差唔多係兩成嘅人口。而兩成嘅人口其實冇嘅，就係、是、西方嘅，主要就係、是西方，即係歐洲加埋美國啊、加拿大、澳洲啊嗰啲咁樣啦，加加埋埋。咁其實我哋香港呢其實係近嗰邊多㗎啦，已經。 其實話係低過人均少少呢，其實 係啊，我哋已經高過好多好多國家。冇錯。咁當然呢喺中國大陸呢係四噸幾。四吨几，咁但系四吨几入面咧，唔好忘记喎。嗱，呢个就好争议性啦。但系其实系事实嚟嘅，咩咁争议呢？其实有好多咧，系因为佢作为世界工厂， 吓、自己 嚟去排放。啊、但系佢嗰个世界工厂做嗰啲嘢咧，唔系自己 俾翻，俾翻 俾人哋。而家最主要就俾美国嘅， 冇错。 但系所以美国咧，其实而家排放系几多咧？系讲紧成21吨咁滞嘅美国。咁、所以咧，美国咧系等于呢一个中国嘅咧。是差唔多講緊四五倍啦，即係我唔知係美國而家20定21吨咁啦，咁講呢，但係其實印度仲少，即係嗰陣時我寫呢本書嘅時期啦，我都做過啲 research 啦，咁但係即係而家當然呢本書係3年啦，眨一眼，咁但係呢即係未必會差好遠呢。嗰陣時我計過呢，其實真係印度嘅人均排放呢係低過香港好多啦，唔好講低過美國啦，其實美國係佢嘅十倍又多，十幾倍。咁如果你比起譬如菲律賓呢啲國家更加添啊， 其實是講緊咧係超過二十倍嘅。非洲很多國家咧係美國嘅人均排放咧係超過非洲嘅好多國家嘅人咧係成二十倍。咁所以話呢個世界就係咁唔公道啊！咁所以你話呢個全球暖化呢個問題，最主要係邊啲人製造出嚟咧？唔使講就梗係嗰啲富裕國家，或者係嗰啲中等收入國家入面嘅富裕階層啦，包括我哋香港都係啦，係嘛？即、就、係、是、我哋香港嚟講住劏房嗰啲有幾多排放啊？係嘛？揸大車嗰啲咁樣就話啫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能源問題咧，你亦都睇到，無論係能源抑或係即係呢個睇到佢消耗啦嚇，二氧化碳排放物嘅消耗咯，因為嗰個污染咧，其實都係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呢個問題嘅。咁樣咧就另外咧，我哋就即係睇翻咧香港，其實我想講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嗰個發電啊，嗰、那個能源組合咧。其實都想大家有個了解嚇，嗱、啊，即係講咗宏觀，又翻到嚟具體啲咧。嗱、啊，我就係睇咗最新嗰份材料咧，大家都要知道下，身為香港人，我哋而家其實百分之接近66%嘅二氧化碳排放咧，就來自發電，其餘嘅咧就來自我哋嘅汽車啦、啊，最主要就係我哋汽車，因為我哋已經冇工業啦嚇、啊，即係工業嘅製造出嚟嘅二氧化碳咧就唔多啦嚇。啊咁當然，其實工業好多都係來用電嘅，都會計落去。但香港嚟講咧，其實嗰個發電主要就係我哋嘅建築物所虛耗嘅電啦，係嘛？咁66%係來自發電，而呢個發電入面嗰個能源嘅組合係點樣樣咧？其實原來咧，煤係佔咗53%，即係一半多啲。天然氣係22%，嚇，差唔多五分一。核能是23%喎，大家知唔知啊？你知道我哋而家用緊核能㗎啦， 係用大亞灣核電。 係啦，不過我哋呢一刻就冇，因為我哋而家喺香港島錄緊音。 哦， 你知點解啊？ 因為我哋係呢個香港電力， 係香港電燈啊， 電燈、 啊、電燈港燈我哋叫做。咁但係九龍新界咧就係、是、中華電力啊 CLP。咁啊 CLP 咧，實際上佢哋嘅電咧係有來自呢個大亞灣核電廠嘅，好講埋先。咁所以頭先加落嚟咧，仲爭2%咧。佢話其他劇我都唔知其他係乜，不過我都冇時間揾出啦。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加埋就100%。但係咧頭先嗰個就係好有趣啦。頭先嘅啱啱講嘅數字咧係全香港計算嘅。但係咧，如果你係住喺維多利亞港南面同埋北面咧，就唔同喎。因為原來港燈咧係冇核電嘅。咁佢咧話佢個煤係佔好多啊。佢原來咧港燈嘅煤係佔68%嘅。啊、而天然氣咧係32%，咁所以佢全部咧就已經即係、就是、你好多時候我喺屋企睇到嘅就南丫島啦，南丫島嚟講嚇個發電，所以咧6×8%就係煤，32%就係天然氣。但係中電唔同啦，中電複雜咗，因為佢就有呢個核電啊嘛，所以中電咧其實係49%咧就係煤，18%係天然氣，核能咧係佔咗31%嘅嚇。即係你住喺九龍新界咧，其實你嘅電入面咧，差唔多接近30%咧，係嚟自核電嘅。咁而其他佢又佔2%咁樣樣啦嚇。好啦，咁而家咧，即係政府係咁講啦嚇，因為佢話佢哋有個目標。咁呢個目標咧，其實係喺呢個好似2010年嘅時期咧，政府就發表過一份嘅諮詢報告書嘅。佢嗰陣時就已經開始咧，就係話要講點樣對應，即係應對啊，應對呢個氣候變化嗰樣嘢。咁所以咧，我哋可能就要改變我哋呢個組合啦。咁但係嗰陣時嗰個咧就唔係黃錦星喎。 嗯。 嗰陣時係邊個啊？有印象啊？ 咁我就當然唔知。 邱騰華。 哦、 就係而家。就係特首辦主任啊，特首辦主任同埋啊特首一齊去見嗰個死人阿基諾嗰個咧，記唔記得啊？播完又播，播完又播嗰段片段咧，係嘛？邱騰華咁樣咧，就邱騰華咧。未做特首辦主任之前，就係環境局局長啊嘛，係嘛？咁環境局局長嘅時期咧，其實就係喺佢之前就廖秀東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佢就發表咗呢份嘅文件，諮詢文件。咁但係咧，佢就好唔好彩啦，因為佢發表咗之後冇耐咧，就係、是、福島核災啦，係 3/11。 咁所以咧，其實係完全打亂曬佢個部署，後嚟就無疾而終咁滯嘅。佢嗰陣時最主要就係點咧？佢話我哋咧目標咧就係要加大呢啲清潔能源嘅比例咁樣樣。咁但咧，佢有個目標就係話係去到2020年咁上下，就係、是、將我哋嘅核電咧係提升到50%。 本來我仲記得嗰陣時佢喺立法會嗰度講嘅，就即刻俾人質詢啦，因為福島嗰個核災難就事故啦，海嘯啊嘛，海嘯啊，3.1海嘯啊，咁嘅時期咧，於是佢就話我哋而家咧就會再三考慮咁樣，咁即係無疾而終啦。是吧，因為過過嗰陣時咧反核反得好厲害，除咗能源福島。 頭先你講話清潔能源咧，係咪就係主要核電啊？有冇其他？ 係冇錯啦。嗱呢樣嘢仍然係好爭議性，即係一間我哋會講到嘅。其實大家成日都聽見咧，清潔能源同埋可再生能源咧呢兩樣嘢，咁究竟係咪同一樣嘢咧？係你問得非常好呢個問題。其實對有啲人嚟講咧就係、是，但係對有啲人嚟講就唔係。嗱點解咧？就係、是、話原來咧。當然啦，你當然有第三種解釋添啦，就係、是、清潔咧，就是、因為而家我哋嗰啲煤咧就好污糟噶嘛，好多污染噶嘛咁樣。咁但係其實煤嘅發電嗰個造嘅污染咧，其實過去嗰100多年咧係已經減低咗好多啦，嚇、啊！即係我哋嗰個排，即係嗰個去除嗰啲咁樣嘅污染物嘅技術已經提升咗好多，但係都仲有，但係係已經少咗好多。咁但係所以我哋咧而家就唔係話講緊啲煤污糟啊嗰樣嘢嚇，清潔能源唔係你而家可以話哦，我都做咗好多咁樣嘅嚇潔淨嘅措施，咁啊清潔唔係咁嘅嘢。而家我哋其實清潔能源咧主要集中咧已經係講一樣嘢咧，大家係唔覺得係污染物，但係其實最嚴重嘅污染物就係二氧化碳。咁所以咧喺而家我哋面對全球暖化呢、這個咁嘅巨大威脅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清潔能源嘅定義就係冇二氧化碳。嘅能源，而頭先所講嘅化石燃料叫 fossil fuel 啊 ，fossil 嚇 ，fossil 化石燃料啦，煤、天然氣、石油呢啲咧，我哋就係唔清潔嘅能源啦，因為佢係製造二氧化碳引致全球暖化嘅。好啦，咁但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咧，核電咧、核能咧係清潔能源嚟嘅，但係對全世界嘅環保團體咧一定唔承認呢樣嘢，因為佢覺得核電一樣製造污染就係廢料，即係核廢料係有輻射嘅嚇，咁佢哋即係引起好多好多嘅問題嘅，所以佢哋唔承認咧，即係核能係清潔能源，佢只係承認乜嘢咧？基本上就係太陽能、風能啊、嚇、地熱啊、海浪啊、嗰啲咁嘅嘢咧，或者潮汐啊嗰啲啊，我哋叫做renewable energy， 叫可再生能源，佢先至算係清潔能源。嗱、講真，即係呢個究竟你包？核電定係唔包核電呢，其實就係一個好重大嘅爭議啦。而家嚟講就好重大嘅爭議啦。好啦，咁樣呢，但我都想講一講呢，就係、是、其實我印咗出嚟添嘅。呢、這、一個而家政府最新嗰個諮詢文件呢，佢係有提到兩個方案嘅。一個方案呢，佢就話去到而家係即係將來好似2025年啊，我再睇睇先啦，我唔記得咗嚇。佢話2023年嘅時期方案一就係、是、話大亞灣嘅核電咧，就係、是、由而家嘅 23% 就減到20%，我唔知點解啦嚇。咁、但係咧，其實佢因為佢個總額係大咗嘅，其實佢絕對值未必減咗嘅。咁但係佢話從電網購電呢、這個就係南方電網啦，就30%係來自南方電網，天然氣係40%，煤係10%。嗱，咁你煤咧係減咗好多好多，呢、這個就係方案一嘅。方案二咧就係、是、大亞灣仍然係20%，但係就唔從南方電網購電，但係就反而加大天然氣就去到60%，煤咧就20%，呢個就方案二。而家就叫我哋二揀其一。嗱、都幾混亂啊！但唔緊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再詳細傾呢個問題。 你有冇諗過 delete 嗰個唔中意嘅佢啊？轉俾一個朋友，祝你願望成真。 都市奇幻狂想爱情喜劇，老表食米奴黄祖蓝，爱情狂道叶念心，喜劇大师许冠文，小金鸡黄婉之，今日 delete 爱人。 点知有个我 feel 到个啤啤人用两只手指搣我， 我都系俾人搣个啤啤啊！ 佢系旧波， 试下喂， 你高啲啊，企直啲啊！ 黄文咯、啊， 跟那一个早晨大吃快活发齐。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牛烤、咖啡，唔辞唔出。 一个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